北京时间22: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你们， 夜晚的你们， 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它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它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 2018年11月29号，不知不觉就来到了这天，明天是11月最后一天，还有一个月，2018年与我们 say goodbye。 怎么样，这一年你过的有没有一些自己内心的实质的一些改变，在感情观价值观上有没有一些进步？那我也想再问一句，如果你来到十点大陆机，有没有一点点对于人生的看法的小小的改变，好的转变？我希望你变得不那么焦急，不那么武断，做事可以沉稳，然后变成一个内核十足但有风趣的人。我们一起 to be a better man。 欢迎你在22:02:52进入十点大陆机，谢谢游泳的云送我的小心心，也送给你，谢谢二宝送我的小心心，也看到了默默，看到了孤狼，看到了很多的朋友。 Love is love， 对你们比心心，每个夜晚都我们在一起，We are family。 那新朋友，欢迎你来到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这个节目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Fresh Radio 北京青年广播。十点大陆机是我们节目的名字，我是这个节目的制作人主持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深夜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叫记住哦，喊出我的名字吧。Fresh Radio， No No No， 周准。我是谁重要吗？不重要，重要的是每天至少在每周的周一到周五工作日的22:00到23:00，你打开花椒，如果你关注了十点大陆机，我就会在这里等着你。我可不是一个 AI， 我不是 AI， 我是活生生的帅哥男主播，有没有？当然你也可以通过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每天呢都有很多的推送，你也可以选择通过这种方式走进直播间，用视频的方式，也可以通过收听的方式来音频视频同步关注，每天带给你夜夜打引号笙歌的十点大陆机。这一年真的快要过去了，其实我们作为每一个独特的灵魂，特立独行的 ID， 我觉得都有分辨是非的能力，判断好坏的好坏的这样一个审美，特别是对自己来说，什么人对自己好，你应该非常明白吧？哪些属于狐朋狗友， 哪些属于酒场朋友，哪些属于在你困难的时候会来到你身边帮助你的人，哪些真爱关心是发自肺腑的，哪些是虚无的，你应该分得清楚吗？如果你没有分清楚的话，我劝你好好分清楚一下。如果你分得很清楚，那我想今天晚上跟你谈谈，就跟你现在谈一谈，对你好的人，对你好的人五个字，你还记得他吗？或者他在你身边吗？他会一直对你好的那些方方面面的照顾、体贴、关爱，你都还记得吧？那你知道什么样的关爱是真正对你好吗？其实这个答案很简单，真正的关爱你可以从父母那边得到最真切的回馈，那你也可以说说爸爸妈妈对你的关爱，从小到大，从我们咕咕坠地到我们长大成人翅膀硬了决意曾经有一段时间要离开他们的那个叛逆期，到现在你终于明白了一些落叶归根的道理之后，可以跟他们静静地坐在床头或者窗前聊聊天，看看日升日落。今天的开场嘛非常的缓和，我也准备了一些歌曲。今天晚上我们的 topic， 我们聊的话题是对你好的人。首先有请马条，非常资深的民谣歌手啊。我们情感当中有很多的封锁线，这条封锁线有时候是你自己给你的，有时候是彼此拧上的。 我躲在为自己设计多年的阴影里，从未曾奢望谁能打得开，然而你划破沉寂出现在从我的封锁线进入我的心，你还懵懂在初开情窦，却不领悟我情急斑驳，只是在任性的撒着娇傲，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你天真灿烂，叫我如何能走得掉？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乔先生在22:10结束他的演唱，名字叫做《封锁线》。这个声音来自于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 夜色正阑珊，你内心现在平静了吗？还会像白天一样不停地忙碌，走来走去，有时候走到分岔路的路口处，不知道该怎么去行走啊，有一点点抓狂的时候。我希望你来到十点答录机的节目，来一起我们变成更好的人，静静地让夜色在你的周围慢慢地散开。我们今天讲对你那个好的人，对你好的人。父母之间呢，我觉得对一个孩子的好是血液里流淌的东西，他们会在任何时候任何时段毫不掩饰对骨肉对你亲情的表达。你应该在不同的时刻送了很多，难得到了很多。谢谢大云送我的桃花，谢谢。也是刚刚大云跟我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里聊天说的，我觉得还很动人的哈。他说我这几天啊胃不舒服，胃痛，我的另外一半每天给我把胃药掰碎让我吃，因为那个胃药特别大一片，还挺硬的，我自己真的有时候掰不开。明天他就要出差两天了，刚才呢我看他把胃药掰开，每两片用纸巾包好，他说让我这两天一定要吃他分好的药。比心好棒，希望你们一直这样的彼此照顾下去。真的是疼你哦，对你好的人。我们的 Sony 啾啾现在正在忙他自己的服装品牌的一位听友，很忙也先有时间来到我们节目。然后他说对你好的那个人从来不是多说，而是多做，把你放在心上，用行动证明他有多爱你。其实我经常会看一些知乎啊豆瓣呢、我也经常会看到很多敏感的人群在发他们自己对于内心的一些爱的捕捉哈。我们都是捕风的人，追影子的人。有一位朋友说，余生对自己好一点，对你的宝贝好一点，对爹妈好一点，对你的弟弟妹妹好一点，对你好的那个人好一点。好的，说的没毛病。其实我们会经常说对你好的人，他对你好的方式很重要。比如说有一人，周准，我对你好 It's my pleasure， 都不容易。可是他用错了方式对我好，我就内心很恐惧也很悲伤。读一段小小的文字给你，希望你从中有所收获。在线的老几位们想听的，老习惯，打一个一给我。 一辈子能对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 想听的朋友来一个阿拉伯数字一。对你好的那个人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奇迹。来听听这篇故事，很短却很有爱的一个东西哈。用你喜欢的方式给你需要的东西。想起之前做义工的时候的一件事，当时我妈也给我上了相同的一课。当时我上大学要众筹做一个基金会给贫穷的孩子，中途呢有当地的电视台联系过我，想要把整个过程记录下来， 我当时有点被冲昏了头脑，差点就要答应。其实就是年轻的时候自负和炫耀。我的母亲跟我说，如果你用你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帮他们，不叫对他们好。我问他为什么呀，他说这些孩子会被打扰，说不定脸皮薄的还会羞涩羞愧，觉得自己接受资助非常的尴尬。你获得了好名声有什么用呢？你的好名声能真的帮助那些孩子吗？那只会让你自己沉浸在里面。你可以把钱收集了给当地的相关负责人，那边直接建一个小教室出来，虽然不会有小朋友知道是你做的，但孩子们会更有尊严地获得帮助，不是吗？听了妈妈的话，我恍然大悟，原来对你好并不是把我觉得好的东西都给你，而是把你需要的东西给你，但也不全是把你需要的东西给你，那是什么呢？更应该是把你需要的东西以你喜欢的方式给你。我静静地看了看满天的星星，我想喜欢一个人应该也是一样的。是的，喜欢一个人应该也是一样的，把你需要的东西以你喜欢的方式给你，很难的，我们慢慢的修为。有请徐佳莹。人呐、啊， 有些痛重叠了，有些梦撕裂了，有时候在笑之前已经哭过了，有些爱错过了，有些泪流干了，那些人走了就不再回。 现在变得冷了，有一次我自己走过长安街，因为电台离长安街很近，我又去了我熟悉的王府井，我看到在寒风当中有一对还算羞涩的恋人，应该刚刚认识不久啊，很冷，然后他们应该都比较的文艺气息很浓，文绉绉的，我感觉，然后他们在寒风中彼此依偎，然后女孩就觉得很冷嘛，然后做了一个很冷的动作，哇，那个男孩真的就把衣服脱下来披到他身上，然后不是那种你能了解吗，不是那种特矫情的披在他身上，而是特别温暖的披在了女孩的身上，我觉得还挺感动的，希望他们能走得远一点。 想起很久前听过的一首歌，我们要的不多，五 非是眼光里有你有我。谢谢徐佳莹，人啊。 我是曹轩宾，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赵英俊，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黄国伦，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说了很多，但是我们还在不停地犯错，就像一个不断在成长的小孩一样。总会有人迁就你，总会有人离开你。那个迁就你的人，有时候我们不珍惜，觉得自己可以任性，你认为是一种特别牢不可破的关系，瞬间就没有了。那个抛弃你的人，你会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对我无情无义？人有时候就是这样反复无常，人呐、啊，人呐、啊，对不对？然后，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去做一个自己的抉择和选择。这个抉择和选择有时候很自我，但是不一定准确和正确。不管我们是哪个阶段的人，都希望大家好好的去处理身边的一些问题，慢慢的明白其中的滋味。对你好的人，你理应加倍珍惜，而且找到跟他最准确最舒服的相处方式。可是漫漫长夜，那么多人无心睡眠，会怎么办呢？我刚看到了花椒的朋友说花椒没有声音了，你们退出以后再进一下试试。我一下问我们的导播啊，问问他的是怎么回事情哈。蜻蜓还可以，那大家赶紧用蜻蜓来听，声音没问题是吧？啊，我们的导播告诉我说花椒没有问题啊，声音可以的，大家重新进入怎么样？啊，都说没有声音了 ，OK， 那就用广播来听听看。我们的导播正在解决这个问题，上面的还有六分钟的时间，我觉得我想有一首歌大家非常的熟悉，这首歌的原创作者曹玄彬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录了我们的节目的 slogan 啊，我是曹玄彬啊。然后这首歌被梁静茹唱的红遍了全亚洲，然后这首歌叫做《可惜不是你》，在某卫视一个大型的相亲节目当中，最开始的时候孟非主持那个节目，每次男嘉宾悻悻离开的时候结尾都放这首歌啊。现在在我不再看非诚勿扰的时候换成了 Alane 的离开的时候，现在男嘉宾离开会是什么歌曲呢？我不太确定，有请可惜不是你，可惜不是你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一刻突然觉得好熟悉，像昨天今天同时在放映，我这句语气原来好想你，不就是我们爱过的

是大雨滂沱的处理，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枯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伤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 以后 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来到了点一首歌的环节，刚刚那首歌可惜不是你，我想很多的朋友都会唱，而且非常的喜欢。我觉得真情实意写出来的歌一定有非常大很大的杀伤力啊！听说曹云斌的这首歌是晚上做梦，然后这个旋律在他的脑中挥之不去，醒来之后马上记下，非常的优秀的一首歌啊。嗯，我觉得有生活经历的朋友写出来的情歌才是有味道的，而不是虚情假意的勾兑的那种 mix 的舞曲，或者那种简简单单的马路情歌。嗯，用情要很深且真才是对的。点一首歌是我们节目的环节，在昨天我非常的遗憾没有把那首郭顶的《水星记》放完，因为今天的主题是对你好的那个人，因为这个 MTV 拍摄非常的走心也很用心。 OK， 来一首完整的 MTV 的分享，也希望大家看看这个 MTV 告诉我们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道理。有请有才华的不善言谈的郭顶，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做个梦给你。 中才能和你接近，咫尺远近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要怎么谈心，要多么幸运才敢让你发觉你并不孤寂。但我还可以再跟你飞行，很有失去，至少可以陪着你。 谢谢郭顶，睡醒记。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郭顶，有才华的郭顶的《水星记》。今天的花椒不是很稳定啊，好多朋友又说没有声音了啊，大家可以再反复进、反复退出之后再试一下。我觉得好的 MTV、好的音乐作品、好的剧情演唱都是匹配的。刚刚这首 MTV《水星记》的整个匹配都是高分值，演员高分值，故事高分值。Everything is 高分值。如果你刚刚觉得这首歌有打动到你，我希望看到屏幕上出现那个跳动的红心的字样标识。我也接下来将要跟你朗读一篇我觉得还不错的小故事，如果你可以打开心想听这篇小故事，你也一并发心给这篇故事和刚刚那首 MTV。跳动的心，你们在哪里 ？OK， 张二宝说的很多，有些歌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唱到你的心里。没错，现在花椒好用了吗？我不管它好用不好用，我要跟你读故事了。我们老说"对你好"这三个字啊，看上去就特暖，对吗？对你好，棒棒的。对你好，就只想对你一个人秀恩爱，没毛病吧？当我拥抱你的时候，我只想紧紧地抱着你，感受你的温度，而不是掏出手机拍下照片发到朋友圈里去炫耀，不是点赞和嘘寒问暖，而是在你身边，在你说冷的时候，用一杯热水和外套换你一个回首和微笑。当我面对你的时候，我只想全心全意地用好属于我们的时间，不想他们任何一点的浪费给其他人。我不需要别人知道我对你多好，我只想你知道，在对你好的时候，我自己是多么欢喜着。嘿，我之所以对你好，是因为我想在你身上得到的都可以通过我自己得到。亲爱的， 除去你的容颜和天真，除去你的思想和灵魂，我仍爱着你某个不可言说的部分，你懂吗？我想每天多得到那一点点，多了解你一点点。我想走遍你内心的世界，还要在里面亲手种下大片大片的绿色，看着它们生长。我还要看着你生长，也在你生长的地方闲逛，听你讲每一处的故事，说你曾经在哪玩，在哪里磕破过膝盖，在哪所老学校上过学。如果我身体够好，我比你更久地记着他们，并且与你继续创造他们。接下来这首歌呢，是很老的一首歌曲，被金曲捞这个节目再次翻唱了出来。我非常喜欢这首歌的词和再次编曲之后谭咏麟先生和何洁的演绎。把你藏在歌里边，把你藏在歌里面，听听看呢。 走向月前，我退潮的海，我心被你吃走了一块。时隔多年，那缺憾还在，有种想一生都好不起来。 我用一场大雪来掩盖，深埋心中那失散的爱。每当我说感情人空白，没有人听出来我在感慨。 真的活在每一首属于你的歌里。谢谢谭咏麟何洁再次把这首歌翻唱给大家，把你藏在歌里面。 我用一场大雪来掩盖，深埋心中那失散的爱。 谢谢谭咏麟和谐带来的 Live 版本的把你藏在歌里面。 我是摄影师唐辉，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 Joy Master 的创始人，人生玩家大龙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子琪，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因为刚刚没有声音的缘故呢，也让我直播的情绪有一点稍稍的低落，我不开心。刚刚那个水星记，郭顶的歌曲，有没有打动到你？有的话给郭顶比个心。我有一天会把郭顶叫到直播间来，你们想不想他出来跟我一起聊聊音乐？想看郭顶在直播间出现的给我比个心。 OK， 郭顶很忙的，现在郭顶红得不得了，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时间和档期来到我的节目，但我希望他来到直播间跟我们一起谈谈音乐和生活。幸福属于什么人呢？当然你有一个疼你的人很重要。幸福属于什么呀？幸福属于满足的人们。你不要天天觉得自己哎呀，我还需要点什么，我不满足，我还想往上走一走。幸福属于什么呢？幸福使人忘记时间，时间也使人忘记爱情。有一个人可以想念，这就是幸福啊。比如说我现在很困很累，你现在躺在你舒服的床上听节目看节目，可以跟我互动，我就觉得很幸福。学着做一个容易满足的人其实很好，很难得。别天天自己物欲不求不满足一样，我觉得那种感觉很凄凉。有的人好高骛远，就会觉得如果我换一个现在的工作，如果我换一个身边的人，会不会我就会多疼我一下呀，我的生活是不是就会改变一下。很少人想自己。哎，大家看到没，我这个小绿台灯像不像极光？哎，有没有像极光的感觉哦。爱是一道光，非常美妙的。有人说想听许美静的歌，我今天选了一首我很喜欢她其中的一首作品跟你一起来欣赏。这首歌叫做风的叹息。北京现在风大吗？外边刮不刮风了？每次刮风的时候大自然在叹息吗？它可以吹散雾霾，吹散不好的心情。 想你的坏，要你的好，想你的泪，要你的笑，想你的温柔，要你的拥抱，要你的沉默，想与你共老，想你爱着我时眼里的柔光，想我被骗时依然恋恋的疯狂。 狂野，痛你的纯洁，痛你的挥霍，爱你的诱惑。想你爱着我时，一点一滴的渴望，愿你不告而别，要去哪里留。 走心的演唱，如果那么多的如果，我们给自己问了太多的如果，就当它是风的叹息吧。一辈子能对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一晚的时间马上就要过去了。谢谢你今天晚上来到十点大陆机，对你好的人珍惜，你也要用心对他好，两个人彼此同步。用游泳的云给我的一个留言结束我们今天话题的总结，来自于龙应台，亲爱的安德烈，你需要的伴侣最好是能够和你并肩立在船头，前展低唱两岸风光，同时更能在惊涛骇浪中紧紧地握住你的手不放的人。也就是说，最好他本身不是你必须应付的惊涛骇浪。很有道理。点赞。又没声了，突然很气愤，花椒今天的网不好，但是没有办法，也没有关系。如果你可以听的话，就可以看到，就可以听到。谢谢大家今天晚上来到十点大陆机。好事多磨，或许明天就会好一些。也不要忘记接来伍周通先生的野歌。最后一首歌了。嗯，一个人的天荒地老。张宇为你带来，我是周准，一个夜晚你的好朋友，晚安。 已经对错了预言，恐怕天色就要亮了，我开始有点明白，我